嚟到啊，10:08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年初八嘅晚上啊，吓莫莉。 嗯，成日都讲啊，唔知点解今年咧，其实年初六开始啦，其实年初五到啦， 已经好似过去啦，系咪呢个农历新年？ 系啊，距离自己嘅新年咧，好似远咗好多咁样。 哦，今年又唔同嘅，因为今年就系啦，疫情嘅影响底下，嗰啲气氛又争啲嘅，系咪咧？去拜年 都冇喎、啊，都冇拜到， 系咯，系拜神都冇咯、嗯，拜年。 我成日都讲啊，我今年嘅利是，我而家好似得12封啫， 缩咗水啊， 缩咗水啊， 系咁你应该向住派利是呢个方向发展，收利是都系一个福气，但派利是更加有福气啦。 我听人嚟讲，系啊，我听人嚟讲话会派利是系真系，其实你原本以为好肉痛啦，但系你派嘅时候系好开心嘅事嚟噶。 系啦，咁你快啲继续努力啦。 我会噶啦，大家一齐加油。 系啊，冇所谓，都系啦。年初四嘅时候，我谂即系啦，随住啲食肆或者其他处所开翻，可能好多人都等咗好耐，系嘛，出去食餐饭咁样，系啊，你有冇出去食饭啊？ 我冇啊，但系我见到咧，即系今日经过啦，好多嘅食肆啦，系有人入去餐厅食饭嘅，但系比我想象中少，依然喺出面企喺度买外卖嘅人多。 哦、都系，我都系见到有咁嘅情形啊。 系啊，唔知道系咪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如既然而家嗰个确诊数字都唔系话去到好高嘅时候，不如大家乖乖地睇下可唔可以再低啲啦， 再观察一下先，系啊，系咪？等啲食肆又准备得好啲，等啲人又准备得好啲，系你知道点样 do 啊，点样能够安心啲出行啊， 好紧要噶嘛， 系啊，冇错。不过今日就真系都好多事发生啦， 系啊， 即系啦，港台嘅话，即系暂时我谂，即系大家都有啲担心啊，未安心住，因为当然检讨报告今朝早，我谂即系大家有睇新闻又留意得到啦，跟住然之后有啲确诊嘅情况啦，咁有啲同事系可能有啲 初步确诊啦， 系啦，咁啊，我哋都继续观察住嘅，咁但系我哋都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啦，吓， 系啊， 继续留喺直播室，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有彭晴有莫莉嘅吓，咁啊当然都系啦，处长又提早退休啦，咁就啊好多嘢都真系啊， 系一次过出现晒， 出现晒系啦，也无风雨也无晴咁样，但系风雨呢啲嘢我哋真系好难。可能阻擋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好平常要發生嘅，啲風要嚟嘅，啲雨要嚟嘅都要發生，所以留意住啦。話依個嘅即係熱帶風暴杜鵑嚇、都集結喺呢個馬尼拉嘅東南，大約1290公里，好似話下個禮拜就近香港啲嘅啦。 係啊，話如果真係近香港啲嘅時候，有機會嗰個感覺似係三號波嘅感覺。 係啦、啲報道係咁講啊。 係啊，報道係咁講啊，咁啊，但係亦都咧有講過啦，即係。啱啱而家睇到天文台啊，佢都有展望啊，未来咧两三日咧都会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但系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多云，甚至乎有几阵雨添。唔知就系关唔关呢一个嘅 杜鹃啊？ 系啦，杜鹃事咧。 系啦，风雨阴晴无定数啊！不过唔使记挂喺心里边嘅，要发生嘅就始终发生，保持呢个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但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 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雨，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鲜散落我心深处，停留住是情意。平常的心从没变波默望，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总要过吓，好嘅坏嘅苦嘅甜嘅都一定要面对啊吓。黄海芹，平常心。其实是不是很多事都一定可以平常心这样就已经面对到所有事呢，例如生活啊、爱情啊等等。 那些就真的要生活经验的累积才慢慢练到一颗平常心啦，这个都真的啊。咁是啊，讲下就是啦，怎样能够平常心咁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之前呢，喂都要讲返先，因为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是啦返两个钟啦，是啦开始是啦。咁所以星期五的敏感时刻呢，除了我同阿莫莉之外呢，一阵间我们十点半是啦，冇错就会有性情中人， 系啦，咁啊，亦都有古 Sir 喺度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个题目噶，个题目就系话，如果出轨之后，又点样可以建立翻婚姻嘅关系咧？ 呢个都真系好难啦， 呢个好难。 同埋阿郑公子又回归啦， 系啊，郑公子今日带我哋去德国添啊， 系 一阵间再听。 系冇错吓，咁头先你话咩话？点样平常心去 面对？系啊，平常心面对生活啊，又或者爱情啊等等。因为我觉得爱情啊好难平常心，一定系会有嗰啲叫做 你爱唔爱我啊咁样嗰啲， 系啊， 你有几爱我啊？ 系啊，又或者。就算明明你平平淡淡都好，你一定会搞一啲嘢出嚟嘅，因为就要想睇下对方珍唔珍惜你啊，中唔中意你啊，对你系咪真系在乎啊？咁一定有好多呢啲嘢嘅。 咁啊系，因为我哋觉得系啊，如果你唔系经过考验嘅话，呢啲点算系真爱啊？ 系啊， 但系咪真系可以经历呢啲考验，咁大家可以共同度过呢啲难关嘅咧？咁啊真系唔知个个得唔得啦吓。大部分嘅人都话唔好随便吓、去考验爱情。咁但系咧呢一对乌克兰嘅系啦夫妇嚟嘅吓，后生仔女吓，咁我哋真系咧做咗一个测试啦。咁啊，点样测试法咧？你知啦，即系夫妻之间，咁啊，梗系我哋会假设佢哋结咗婚，咁啊一齐住噶啦，成日都系你对住我，我对住你噶啦。喂，呢啲大家都好明白嘅， 系啊。 但系佢呢种对法咧，就系唔可以分开啊，要黐住啊。点解咧？ 即系点啊？ 即系点解咧？因为佢哋彼此之间咧都用嗰条铁链咧锁住自己。 吓， 系啦，直情系用啲铁链跟住翘住晒成只手，即系我嘅右手就翘住你嘅左手，系咁样翘法。点解咧？佢哋用铁链嚟到锁住大家，咁啊要24小时咧亲密咁样去度过呢日子，但唔系净24小时咁简单， 要几耐？ 佢哋未来三个月都要咁样对住。 哇，即系一季 系啦。咁其实佢系想做一个记录，系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系能够为自己同埋为呢个世界纪录咧做一啲即系成绩啦，做一啲嘅纪念啊等等啦吓。咁啊呢一对夫妻咧，佢哋就喺乌克兰嗰度嘅，咁啊啱啱先做咗，咁啊有人见证佢哋啦，用个铁链咧锁住埋一齐咯。佢话嗱，总之而家我哋日日夜夜咧都喺埋一齐噶啦，咁啊而家要记录低佢哋嘅生活啦。咁我哋 上鎖之前啦，正所謂啦，佢條鏈係啦鎖住之前咧，都話原來都要做啲測試嘅，即係確認佢哋身體正常啦，佢哋個精神狀況都正常啦，咁就黐埋一齊啦。嗱，咁黐埋一齊係咩咧？即係代表住咧喺嚟緊三個月嘅日子，佢哋做任何嘢咧都唔可以分開喎。 係， 咁你可以想象噶啦喎。 係，我完全 feel 到喎，因為呢一個完全唔只係愛情嘅考驗， 係， 我覺得直情係日常生活嘅考驗， 係個人嘅考驗，係嘛？我有几爱你都好，系我要成日都系对住你就得冇问题。咁但系有时，譬如我哋会吓各自去做自己嘅嘢啊，去厕所啊，做家务啊， 呢啲尴尬啊。 系啊，咁点咧？真系要黐埋一齐啦。 系，咁甚至乎我做嘢咧，如果譬如我系一个公司，另一个人系另一间公司，咁我去边间公司去做嘢咧？ 诶，咁啊要跟埋一齐啦。 系啦， 咁原来话佢哋咧就首先就要撬咗条铁链之后咧，咁啊真系影晒相啊，咁啊做晒成个仪式啦，咁啊喺个公园度做嘅。做完之后呢就要跳上架车，咁又要揸车啦。咁你諗下，我嘅左手翘住你嘅右手，即係锁住喎，上车都困难啦。 係啦，我哋而家唔係搭火车嘛，佢要揸车嘛。 揸车喎，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呢话佢哋揸完车就去到间餐厅嗰度，係啦，食嘢啦，食嘢之前，哎呀，我好想去洗手间啊。个老婆同个老公讲，咁就冇办法啦，咁点啊？ 一齐去咯， 咁唔系你去女厕就我去男厕噶啦，系嘛？咁而家成个老公陪住个老婆一齐去女厕啦。 我反而喺度谂，如果突然间头痛， 系啊， 佢哋落车都应该好困难，因为你一定你锁住个铁链，唔系话你即刻开门就走到噶嘛。咁、 啊、 好啦，去到厕所嘅时候，另一个方又要受你嗰啲便便嘅臭味。 系啊，系啊。 去厕所真系肚痛嘅时候好大件事。 但你唔系爱我嘅话，我所有嘢都系好嘅咩？包括我啲吓。 便便啦，都系香嘅。 系啊，个仔就系，个老公就未必啦。 系啊，咁啊衫咧，因为乌克兰其实都冻噶嘛，你而家仲要冬天。 系啊系啊，咁啊着多几件衫。哇，佢哋啲衫有啲特别嘅制作嘅方法嘅，咁所以佢哋除衫嘅时候就容易。你话一齐冲凉啊，嗰啲都冇问题嘅。我相信即系一齐瞓觉啊，都明白噶啦，都同一张床。但系有时呢啲生活嘅不便咧，就唔知会造成啲咩嘅后果咯。 我觉得呢个系真。是极大的考验来的，尤其是除了生活之外爱情都是，因为成日都讲爱情的考验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因为生活上面有些摩擦才令到有爱情的考验。 根本日日都有很多考验的啦。 是啦，同埋其实人呢就一定会要有自我的空间的，这个一定，即无论你的爱情是几爱对方都好啦，你一定要有一点点的空间给对方。例如人家可能要思考他工作的事啊那些的嘛。这个其一啦，其二那件事就是我成日觉得呢，明明没事好恩爱都好，会为咗佢哋可能拖住隻手做有啲嘢，只要少少部分唔一致嘅话，就一定闹大家。 都话啦，系咪啊？即系大家都好，即系都成日都听人哋讲噶啦，系嘛？咁啊，爱情哇，初喺埋一齐就好激情啊！啊，我冇咗你唔得啊，你个眼中嘅苹果啊，咁样热恋嘅时候就系咁咧。当你过咗呢段时间之后，日常吓、都即系习惯咗，都相对嘅时候，喂，我都已经冇晒嗰啲咩安多芬啊，蒙住咗我只眼噶咯喎，吓冚烂都见到你嘅真面目嘅时候，啲拗叫就开始嚟噶啦嘛，啱啱先？你话啦，喂，就唔好讲话唔锁住只手啊，平时日常生活嘅相处，都可能已经有好少嘅事件都会芝麻绿豆有少少，大家嗌霎噶啦，啱啱先啊？点解你条毛巾用完咁摆啊？点解 你折到咁啊？ 点解只夹跌咗落地下你又唔执翻啊？点解你用完啲牙签啊，用完啲牙签啲垃圾你又唔劈啊？咁样，即系初就冇嘢。你慣了之後，有陣時咧，你都會猛震嘅。點解你成日都係咁？啲拗叫就係咁樣嚟。係 啊，咁啊， 呢啲就係考驗噶啦。係 啦，咁啊，根據呢個烏克蘭呢對情侶啦，即係雖然就未考驗完啦，因為佢好似2月14日先開始下 係啊，三個月啦 嘛。 係啊， 咁我想問一下啦，彭晴，你覺得佢哋可唔可以完成呢個三個月嘅考驗咧？ 咁啊，一定得嘅。 我覺得未必得喎。 你點解覺得未必得？ 我覺得中間一定有鬧交，跟住 鬧交就預咗啦，仲要咁樣俾人影住，一定係真人 show 咁噶嘛，咁先好睇噶嘛。哎呀，唔紧要啦，系啊，系啦、啊，我陪你去厕所，哎呀，好香啊！哎呀，你洗衫真系好嘅啫，将我只手，你执晒啲衫，等我唔使执，咁啊拖住我咁样，哎呀，好开心啊！ 系啊，我觉得一个月都 OK 嘅，但系如果三个月嘅话，真系难， 一日都嫌长啦。 甚至乎咧，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咧，就算佢哋未闹大交，未去到离婚收场都好啊，三个月之后，我觉得会捉。 嗰啲叫咩，积咗好多少少嘅摩擦，之后就爆出嚟。我觉得会 系，不过你话咁样日对夜对，唔好讲话用条铁链锁住，即系日对夜对得唔得嘅咧？系啊，对于一对即系情侣夫妇啊，你觉得？ 我觉得唔得，因为点都一定有翻少少嘅空间俾自己。呢个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好啦，当你揿电话啦，咁你点揿啊？因为呢个世界上 揿电话咪揿咯，算嘛？ 嗱， 有乜问题啊？ 嗱，因为你只手仲拖住咗只手噶嘛，咁我揿电话嘅时候，我冇理由一只手就已经可以 send 到 message 噶嘛，咁另外一只手嘅时候，即系 叫佢帮手揿咯， 系啦，就要抬住嘅时候，你抬几分钟就话啫。如果对方系一个疯狂中意揿电话，或者而家呢个世代上面个个男仔差唔多有八成中意打机嘅。哇！你睇下个女仔咁样戳住只手两个几钟喎。 咁你而家就喺呢段时间要咩噶啦？互相协调噶啦。 系即系打机打少啲咁啊？ 或者你训练佢帮你打咯，你俾指示佢咁样，你叫老婆咁样帮你打，好似我哋玩二人三足咁，大家要互相合作啦。可能即系调翻转头咁睇，当然系摩擦会多。 嗯、 但系喺呢段时间会唔会大家嗰个嘅合作精神啊，或者默契啊，可以更加会好啲咧？ 系咁啊，其实咧，我喺网上面都睇到有一啲咧，就系话喂，点解要成日做咁多唔同考验嘅爱情呢？咁、其实你考验爱情又系咪真系考验到？考验完你又点呢？咁有啲人都会讲，就系、是、话有啲专家就话， 点解要考验？ 你点解要考验啊？其实某程度上你考验嘅话，即系话你根本上你对你自己建立嘅呢一段爱情根本上就唔信任，你都冇信心俾自己，你先至想去考验呢一样嘢啫嘛。咁点解你咁做呢？咁啊好啦，你考验完啦，当真系个结果唔系你想象中咁完美嘅，你接唔接受到？ 哦，点都要接受噶咯，因为系你话要考验个爱情噶嘛。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既然你都未必接受到，或者你冇谂过呢个阶段嘅话，你点解已经谂话要考验呢？ 所以咧，要谂话考验爱情咧，其实即系一件好傻、好傻嘅事嘅。 系， 因为我谂你睇过好多啲文学作品啊，好多啲心理学家啊，又或者啲诗人都话俾你听，千祈千祈唔好考验爱情啊，因为爱情真系好脆弱噶。你谂下呢个当下吓，我可以话。同你讲哇，即系我净系爱你，我眼中只系得你，爱你一生一世。下一秒啊，如果你做少少嘢唔啱心意嘅话，就已经嗌一场大交。 系啊，系啊，绝对认同。因为点解咧？其实咧，网上面都有写到咧，就系话喂，你唔好考验爱情嘅话，就有一啲嘅 items 你真系唔好做。而嗰啲 items 咧，又真系咧，好多人都会用嚟考验爱情嘅。其中一样系乜嘢咧？我见证住，即系我应咁讲，我听住我朋友真系做咗，就系、是、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唔好嘗試開一啲新嘅 account， 或者去做一啲網上面一啲嘅小動作，揾啲朋友都好去測試自己嘅伴侶。即係話，如果你有個伴侶嘅話，唔好自己開個account 叫陳小儀咁樣，好啦，走去聊一下我嘅伴侶先，睇下佢會唔會對我不忠先，睇下如果約佢出街嘅話，佢出唔出街？又或者可能，喂彭晴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喺個 account 度 試下佢？ 係啊，試下佢會 唔會 望 第二個女仔？睇下佢會唔會去識第二個女仔？ 係啦，就話真係千祈唔好做呢一樣嘢。而我身邊真係有個朋友咁樣做到，因為不過個前設就係其實佢自己都知聽聞過或者聞到陣除㗎啦。 哦，即係覺得佢有 啲嘢嘅，咁啊，所以就諗住 confirm 呢件事，結果。真系佢用个新嘅 account 去揾呢个朋友嘅，即系揾佢嘅男朋友嘅时候，佢男朋友真系约佢，即系约嗰个假嘅 account 出街。哇！佢心痛到啊，最后分手收场，系咯。咁但系所以啦，如果你话考验爱情嘅话，你系咪真系考验到呢？ 个个男人可能都会系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去思考咧，就唔系话啊，我要唔要考验佢到底佢爱我到底有几多，而系要点样令对方越嚟越对你好，越嚟越爱你咯。如果你当爱情一朵花，佢要淋水，佢要灌溉，而唔系唔淋水俾佢就话，哈，睇下佢可以生长得几耐。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所以一切都是心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系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今日咧会讲嘅咧就系出轨之后点样可以建立翻呢个嘅婚姻关系咧？ 哇，真系一定要问阿古 Sir 先得啊！十点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傍晚运抵香港机场，下星期二将接受优先群组预约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中联办副主任仇雄到场视察。陈肇始形容科兴疫苗抵港是防疫抗疫工作的里程碑，呼吁市民接种。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席科学委员会表示，审视科兴疫苗的第一和二期数据之后，认为60岁以上的人士可以接种，指是安全和可有法免疫力，好處遠較不接種為佳。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尊重市民的個人選擇接種哪一種疫苗，但提醒除了藥廠建議的孕婦不可以接種之外，有嚴重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的人士就要控制病情之後才可以注射。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就相信，很多市民接種疫苗之後會產生抗體，社區會出現群體保護效應，屆時很多措施都可以放寬。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有10多宗的初步確診個案。初步確診個案當中包括一名在和宜合道和宜商場醫務中心工作的私家醫生林家陽，他在周二至周四的傳染期內曾經返回診所工作，亦到過和宜合道華豐護老中心。衛生防護中心建議曾到診所求醫的市民接受檢測，亦會在護老中心派發樣本樽。香港电台一名助理编导亦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助理编导曾到过电视大厦化妆间攞外景服装，但暂时未发现呢一宗个案同喺港台之前嘅确诊个案有关联。如果该名助理编导确诊，港台电视大厦同埋教育电视中心嘅员工都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批评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处理投诉机制欠缺透明度，

太太啊，恭喜你啊！不过有意外惊喜啊！ 吓，系孖胎啊？ 唔止啊，系三胞胎啊！ 咁点算啊？ 唔使惊，我哋可以问下郑丽莎，佢系过来人嚟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呢集嘅嘉宾有四个仔女嘅妈妈郑丽莎。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嚟到咧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冇呢样嘢，我哋今日就冇错，节目去到十二点钟啦，系啊，所以呢以下落嚟嘅一小时咧，都会同大家都倾下以下落嚟一个话题嘅吓， 系 都好常见啊，即系觉得都几唔开心啊，即 系 婚姻里边就出现咗第三者啊、出轨啊等等嘅情形啦。 系啊，咁呢一样嘢，如果我同彭晴讲，可能都唔够呢个专业啊，人哋会觉得我哋应该要请翻啲专业嘅人士出嚟同我哋倾偈嘅。 系，冇错。咁我哋今晚都揾嚟呢位嘉宾咧，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会会员啦，同埋咧明爱性治疗服务性治疗师啊，古锦荣嘅古 Sir。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古 Sir， 系啊，同大家今晚我哋喺呢个直播室嗰度咧一齐倾下啦。 嗯， 系啊，冇错。咁啊，因为出轨之后复合，点样重建呢个婚姻关系咧？其实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复杂嘅事。即系好老实讲，好多人都话啦，如果我知道我另一半出轨，我第一时间一定飞咗去。 系啊，系啊， 讲系咁讲。但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耐之后其实都真的可能你都会考虑一下一段不得来不易的感情、 嗯、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就 say goodbye、嗯、bye bye 抑或是真的会大流一场，然后大家会了解多一些可以再重建呢、嗯、但是现实生活里面是会怎样呢？会留下、啊、抑或是会离开呢？是不是因为留下比离开更加需要大的勇气、 啊、是啊，所以其实古 Sir 如果真的发现的时候通常离开的多一定是选择啊、不如嘗試俾多次機會大家嘅多咧。 我同意嘅係，當我哋去面對曾經被出賣啦，可能係即係好多不信任啦，好多傷害啦，有時要留喺嗰段婚姻裏邊咧，一啲都唔容易啊！即係喺我自己個個案裏邊好多經驗啫、嗯。其實我都聽過好多即係被出軌嘅方咧，其實佢都好想留喺個婚姻裏邊啊，但係好多一啲嘅記憶啦，譬如特別啊，如果聽到話佢個伴侶啊同過好多人上床嘅，咁、 嗯、 其實好多時呢個唔係一個理性上邊我想唔想留低啊、 嗯， 而係究竟啊我係咪能夠接受到咧咁樣樣？咁同埋即使你能夠接受到，係咪大家就能夠可以雙方可以同步？去走翻埋一齐，能够重建嘅关系，正如好似你所讲，好多人以为好容易啊，喂，我飞咗出边嗰个啦、嗯，我翻翻嚟啦，咁样就以为叫做重建婚姻。 嗯、 其实呢个根本对我哋嚟讲，可能根本连重建嘅第一步咧都未做到啊。 嗯， 吓，我哋觉得如果真系要去出轨之后要重建婚姻，其实我谂有几个步骤咧，我觉得好重要嘅。 嗯， 咁第一个步骤，我觉得系出轨嗰方。一定要好清楚地已经终止咗嗰个婚外情， 嗯 啊、甚至乎系要终止咗同嗰第三者有接触。 咁、哦、一定要啦，因为你想挽回个婚姻，你仲之后仲愣住。 但系正正我哋就听过好少，譬如有啲男人同我同太太讲：，我哋好多时都系朋友嚟嘅啫，系咪再见下有乜问题咧？咁样样吓。咁、 嗯、 但系对可能曾经被背叛嗰方咧，对佢嚟讲呢个系唔系一个朋友嘅问题啊？ 嗯、 而系话。啊！你繼續係同嗰個第三者嚇、啊、繼續來往嘅話，其實會唔會再有機會再係出軌咧？咁樣樣咁、 嗯 啊、所以可能大家雙方考慮嘅都好唔同啊。咁所以對我哋嚟講都係個，我都覺得，如果話啊，我哋要重建婚姻，但係同一時我又同緊個第三者仲有藕斷絲連啊，甚至乎個婚外情係未完嘅話咧、 嗯， 其實談唔上話要重建婚姻。 係啊，同埋呢個過程咧，其實分分都好長，即係諗下我哋假設個出軌嗰個係個男方係個老公先啦，俾、個老婆揭發咗咧，佢喺外邊有第二個咧，咁跟住然之後咧，喺呢段時間，你作為一個老婆咧，可能你會好猛整啦，好驚啦，好嬲啦，你翻嚟一定會鬧個老公啦，或者係少少嘢你都發佢脾氣，喺個男人眼中佢會覺得，我都話啦，嗱，我翻到嚟就係咁樣啦，係嘛？ 咁但系 出边嗰个几好，系嘛？ 但系男嘅应该要受过自己做错嘢嘛？ 我知道，我绝对明白。咁但系就喺呢个缠绕嘅过程，即系就算我要承认我自己错误，但系翻到嚟你自己面对呢啲情形，咁你咪会觉得自己仲喺度犹豫，哇！我应该要点样做咧？又或者，唉，系我决定咗，但系点解佢都系咁？我系咪应该即系就算系出轨一个， 拣 个 舒服啲嘅咧？ 我系咪继续应该要？繼續跟太太一起呢、即是古Sir其實這段時間可能分分鐘其實都纏繞了很久、會不會呢 是啊同意啊所以我想千祈不要有個假設譬如假設我曾經出軌啦我完了那段婚愛情呢我回去家呢其實就叫做相安無事啦你要去以前你要很温柔的繼續對我即是當沒事發生、其實這個假象來的、我想曾經被一個最親密的人傷害呢我想可能一個記憶咧，可能會係一世添啊！咁所以好難要假設就話我一翻嚟，佢就要對我笑口盈盈啊，跟住又好温柔啊，又當冇事發生。 冇事發生好難啊！ 我諗呢個應該唔係你好親密嘅伴侶咯，如果係嘅話，係一個陌生人先會做得到。 咁我想問一下男性要面對自己呢一個嘅算係叫錯誤啦，係啦，其實佢哋嘅心理關口大唔大嘅咧？ 其實可能咧，佢哋都係我諗男士對我嚟講咧，我自己好多經驗就係佢哋避得就避嘅，最好就唔好講咁多啦，係咪啊？即係諗住係最低消費能夠解決咗，令到太太唔好再餓咁多，當一切如常。呢、這個我係見幾多男士咁樣諗嘅。但正正其實你越係避咧。太太的那個擔心或者她的懷疑就更大、所以很多時候太太很想知道其實發生什麼事所以在長的重建婚姻裏面我們在輔導室有一個部分很重要的除了說要終止我婚外情男方真的要承認對太太那個是一個傷害、那個傷害的意思就是她存在著很多一些的出賣、很多的欺騙甚至乎是摧毀了個信任、其實最重要的信任摧毀了呢你可能一日半日就可以摧毀了但你要重建可能要用雙倍的時間。其實更加我想有時候我更加即見到一些很心痛的一些場面就是譬如可能被出軌的方甚至乎會懷疑自己的。我懷疑自己我是未揀錯了對象呢 還是自己不啱所以對方 或者我是 未沒 吸引力呢是未我滿足不到他那個性慾呢甚至乎是懷疑自己哇我原來我嫁了他十幾年今日我才認識這個人其實我是未好沒眼光或者我根本唔識大眼識人咧、其實連個自信都冇埋。 係啊，其實對於嗰個被出軌嘅太太啦、真係有啲咁樣嘅自責嘅感受咧，一啲都唔出奇嘅。但係最怕咧就係、即係出軌嗰方就話：如果唔係你係咁啊，我使乜出去揾第二個啊？佢仲要承認，即係承受埋呢一個指責喎，係、啊， 係啊，呢、這個就正正我諗就跟住我哋落去第三步，當佢話承認錯誤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同佢檢視翻究竟過去佢兩個人嘅婚姻關係出現咗咩問題，譬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男方話，如果你唔係咁啊，我就唔會出去揾第三者啦咁樣樣。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呢、這個原本我同你嘅相處係一個我們嘅問題嚟嘅。但系佢就用咗一种我嘅方法，我自己出去揾第三者，其实用咗一个我嘅方法去解决一个我们嘅问题嘛。咁、我谂成个婚姻，我谂最重要嗰部分，如果佢要重建咧，佢哋两个人需要坐低吓、去重新去睇翻啊过去两个人相处，其实会唔会佢哋有好多嘢，一啲唔开心嘅嘢啦，或者啲不满嘅嘢，其实可能从来都冇倾过嘅、一路就收收埋埋。咁当我有唔开心啦，我又唔讲啦，咁但系我又要揾一个。嘅出路，咁第三者有时都系一个几好嘅途径咯。 系啊，嗱，翻嚟我哋继续同阿古Sir都一齐倾下，睇下仲有啦，佢面对好多唔同嗰啲个案噶嘛吓，系点样嘅咧？系。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 同伴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再会时，活了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双方各自的本能，爱的伤痕极度悲衬。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做嘢都唔可以是但求其啦，嗬？ 何况一段关系， 何况要交代你嘅出轨 嘅。啱啱听过 Eason 嘅《是但求其爱》。性情中人咧就系讲出轨之后咧点样可以建立翻一段嘅婚姻嘅关系， 咁即系系咯，点样可以再建立一段婚姻关系咧，再重建咧，要坐低倾噶嘛，系咪？ 系啦，咁啊，除咗坐低倾之外咧，亦都有个专家咧会同我哋分析下呢件事嘅，我哋请翻古 Sir 出嚟先。 系古 Sir， 古 Sir， 头先你都有讲过咧，如果一段关系嘅话咧，即系如果真系有啲事发现咗，即系出轨啊呢啲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就一定要自己都知错啦，咁啊，亦都要斩缆啦。咁头先都讲过话，大家都要重建翻一段关系。咁我想问下，如果重建一段关系，通常要几耐时间咧？系咪即系我受过伤，我就算接受翻呢段关系，我就即刻冇事咧？即系长长久久咁多年，一世人之后嘅下半生都冇事嘅咧？ 系好多出轨嘅男 男我諗啊，暫時都係比較男士多出軌咁。我一路講嘅時候都用個男士出軌咁，容易分辨，就並不等於女士都冇。我哋見而家女士出軌嘅都越嚟越多。譬如我哋好多男士都會問啊，其實我個老婆佢唔信我 check， 我會 check 幾耐啊咁樣樣，咁佢哋成日諗住咧，就我諗住翻嚟，我已經一個月冇出去啦，兩個月冇出去啦，條數找完噶咯嚇。咁原來條數唔係咁計嘅，嚇，即係個信任啊，個差異咧，我哋見好多時就係、是。都需要一个可能甚至以年计啊！我谂如果你问我嘅观察过去半年，我谂都系一个最低消费添啊！ 哦，即系用半年时间先令到大家 可能嗱，因为我谂信任系建基于一个唔系你话我信嗰个人系头脑嘅问题嚟噶，呢个系一个经验嘅问题嚟噶，系要我同一个人不断去接触啦，我同佢相处啦，揾到个感觉啊！所以我谂当我哋话选择重建婚姻咧，好多时我就要帮啲呢对夫妇去准备一啲嘢噶，包括佢要准备出轨嗰个去准备咧，经常会被挑剔，太太会对佢觉得有不信任，但系其实对太太嚟讲呢个唔系信唔信任嘅问题，而我真系好惊啊，我好惊再受伤，咁变咗出现好多时咪经常 check 佢啲嘢咯，我哋见啲有啲丈夫啊觉得哇，点解你成日要 check 我手机啊，系咪唔信我啊，咁我已经改过啦咁样样，咁佢就以为我改过认咗就等于找咗条数， 咁我可唔可以唔俾佢 check 噶呢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可以好多嘢都唔俾佢做嘅，但係我哋讲緊要重建嘅关系呢，其实我哋都要俾个当事人知道，太太 check 个手机呢，其实背后係一个担心，係佢想知返多啲嘅嘢，即係我諗如果我哋嘅担心有多时因为我哋唔知道发生咩事，同埋我哋好似唔係好明究竟佢做緊啲咩嘢，咁有时我哋同嗰个譬如可能出轨者都讲啊，其实你俾返佢知道你多少少嘅嘢呢，係对个信任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有時就唔係對方想 check 你啲咩嘢，而係你愿唔願意俾對方知多少少啊？而家你嘅生活嘅狀況係點樣，令到佢安心。當對方安心嘅時候，最終其實受益都係你自己嘅喎。佢唔會繼續去check 你啦，成日睇你手機啦。咁所以有時咧，我當咁傾完之後，有啲男士我見過咧，佢直情係其實個手機以前可能有 password 嘅，佢開始唔 set 啦，直情阿太太你睇未？睇咯咁樣嚇，咁我仲見過有啲男士咧，係主動咧將以前舊嘅電話號碼改咗啊，就令到係其實一個決心就以前譬如可能嗰啲第三者唔會再揾到我啦嚇，咁我覺得呢啲。純粹係做嚟啊，係真係俾個太太睇到啊。其實我係願意為呢段關係做翻一啲嘢，呢個係可能亦都代表緊一個誠意啊。我係一啲改變，因為改變你靠把口咁，但係睇唔到噶嘛嚇。咁我諗對方係最即係好需要係睇到一啲真實嘅行動啊。我哋成日都話啊，咩公義要眼見到為真，其實愛都係咯，我要感受到對方先至能夠慢慢將佢個信任同懷疑。可以去減低啊，同埋好多時你講挑剔咧，我同啲男士講呢種挑剔，你係可能好無厘頭嘅，係咩意思呢？我見咗睇下電視啊，因為電視做緊啲出軌，或者嗰個娛樂新聞講緊邊個明星出軌呢，太太就拎出嚟噶啦，就噬佢噶啦咁樣樣嚇。咁個男士覺得好無辜噶，係點解坐喺度躺着也中槍啊？唔係講我咁樣嚇。咁但係我哋都會同佢睇啊，其實可能當一個人好不安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好相似嘅情景咧，都會去牽起佢過去一啲嘅記憶啦，一啲嘅擔心啦。而佢講出嚟其實我諗表達緊啊，其實佢信任仲未翻翻嚟，咁可能係講緊俾個男士聽啊，其實可能咧仲需要一啲嘅時間係俾對方慢慢去消化。 係咁樣，頭先就阿古 Sir 都講就半年嘅時間算係叫平撫心情， 最低消費， 最低消費係啦。咁會唔會有啲研究就係講話大概幾耐到嘅時候先至會真係建立翻曬原本一開頭嘅婚姻嘅關係呢？要两年定系几多年？ 如果喺外国一啲数字嘅显示咧，其实话一段关系去翻一个比较相稳定啦，或者重建翻个关系咧，其实系需要两年至五年嘅时间啊。同埋有一样好重要，唔系等于话我重建到个关系，你嘅太太被出轨嗰方咧，以后佢就忘记咗件事。我谂呢个伤痛系一世嘅。问题就是对方系。 這個傷痛去怎樣樣去面對，還有會不會不斷好像要追討要追債這樣樣，所以不會是忘記了。 不過那個古常，剛才你之前說話即是要、即是去承認自己的錯誤，要向對方即是都要認錯，那不多不少都要交代件事啦、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即是出軌的這一件事講幾多少給對方聽， 講少少 或者應不應該講曬，咁即係令到對方冇咁，因為嗱講曬肯定嬲到死啦，唔講曬可能又會好少少，定係點樣咧嚇？ 其實呢個無底深潭，即係如果要透過對方講曬，你先至去信到一個人咧，其實基本上你就信唔到一個人，同埋信任我哋包括埋，其實有啲我哋係唔知嘅，咁、但係我覺得有某一啲部分係好重要需要交代嘅、譬如可能個婚外情幾耐啦，係對方係個咩人啦，乜嘢原因係發生個婚外情，我覺得呢個部分係重要嘅，同埋係佢呢個婚外嘅問題同佢婚姻關係有啲乜嘢相關。但千祈就唔好去得仔細，好似就譬如我哋曾經一個案，啲個太太真係追問嘅、你同嗰個女人上床係點做嘅？上幾多次啊？用咩姿勢噶、最慘就跟住佢哋兩個自己係性行為嘅時候去問，你有冇同個女人都係咁做啊？咁樣， 我想知道男方有冇答咧？喺個情況下， 個男人就話唔記得啦。 最好用呢招， 呢啲就係男人一個就唔記得啊，唔記得可能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 但你知道作為一個老婆，你一定好多問題，係咪因為佢後生過我？係咪因為佢靚過我？係咪因為床上功夫好過我？係咪佢令你咁樣開心過我？所以你就同佢一齊？你講得啱啊，古 Sir 係無底深潭噶，咁、所以講幾多先至令到對方能夠平復嗰個心情咧？ 係啊，所以如果繼續咁落去，其實你今日你話啊邊個女人靚過我？佢身材冇，其實。就像今日我過多十年八年，其實總有街外都有好多女人靚過你噶啦，係咪個年齡啊？咁所以如果你係一路去將個焦點擺喺出邊嗰個競爭嗰、那個第三者，其實等於我哋永遠將個第三者擺喺兩個人中間啊、 哦。 其實重建正我哋就想拎走個第三者嘛。但如果你不斷去提、不斷去提嘅話咧，其實呢個第三者即使已經同慘男。但係原來永遠都喺佢中間咯。 係啊，係點樣能夠真係真真正正掹走佢咧？一阵间我哋翻嚟再讲下，十一点咯吓。 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转个头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责小组建议港台要加强编辑管治，并与顾问委员会建立积极伙伴关系，改善处理投诉机制，同时制定部门整体人力资源策略以及人员行为守则。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报告反映港台嘅管治同埋管理都出问题，必须改善。港台表示会认真研究和跟进小组的建议，港台工会就认为事件反映编辑自主已经荡然无存。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下个月出任广播处长，接替提前大约半年解约的梁家荣。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已经告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会重返皇室工作成员的岗位。白金汉宫在声明说，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决定感到伤感，但强调两人在皇室家庭当中仍然是受到爱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88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5点，升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5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2，人民幣6.455，英鎊對美元1.402，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86，新西蘭元對美元0.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4.31美元，賣出1,785.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29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只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肯唔肯继续俾由曾志豪饰演嘅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啊，自己去食面啦。咁后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继续回来了，现在是晚上时间11点08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继续有彭晴、有莫莉，也都有古 Sir、古锦荣，是啊，没错，继续都跟大家一起谈一下。莫莉在段关系里面出轨，刚才我们都讲了成半个钟头，怎样重建关系，但是破镜真的这么容易重圆吗？怎样建立回那个关系呢？即尤其是即知道对方出轨。莫莉、古 Sir 真的不要再掂我，麻烦你啊。即系你出边掂过第二个系嘛？ 系啦， 污糟邋遢，行开走。 系即系头先就讲咗男性啦，大概可以点样建立翻关系啦。作为女性啊，可以点样做咧？系咪就系我得闲耐唔耐我发脾气？因为已经诶，喂，而家你对我不着，我做乜都得，你唔应该去怪我，系咪咁咧？ 系啦，先头我哋讲紧即系即使你去想修复咧，其实都要面对先头信任同埋差异啦，尊重同埋监管啦。另一个我谂都觉得好重要嘅环节系点样重建嗰个性亲密啦。特别个出轨者可能喺过去同出边可能其他嘅唔同嘅女士有过好多嘅性行为。咁我哋見到好多一啲重建關係嘅夫婦咧，其實面對我哋見到有兩個極端嘅。咁第一個就係話，可能譬如假設有個女士啦，去抗拒同先生再有性行為；另一啲咧就去另一個極端嘅，佢同先生發生好多性行為。啊，其實係點樣樣咧？其實點解喂咁污糟？點解先頭講緊話污糟邋遢唔掂佢先正路啊嘛？啊，點解會同佢發生咁多性行為，甚至主動喎？俾錢主動咗。啊，諗起佢哋原來講啦，當佢哋覺得同我先生發生性行為嘅時候咧。俗語佢哋叫扯乾咗佢， 等佢唔使再出 冇錯啦，原來呢個係一個防止佢再發生婚外情嘅方法， 都係一個辦法嘅。 但係呢個辦法其實好傷嘅。个伤系咩咧？其实 伤神 系啦，两个人做嘅，第一伤身啦，系咪？即系你我譬如一对夫妇都系噶啊，佢话曾经出轨之后咧，一个星期咧同要求丈夫同佢做4次5次啊。过去咁就我问啊，过去你哋嘅性行为点样样噶？ 過去差不多四個星期做一次，哇，我說多了成十幾倍， 是 啊，啊，變成整個過程其實他們雙方的文化都不享受的， 嗯 啊，因為做的時候其實好像雙方都要監察著， 啊， 譬如個太太會監察著，啊，我的丈夫是不是真的很投入，啊 嗯， 他是不是真的，很樂意跟我做，啊啊樣啊，而個丈夫又很擔心我沒有反應的時候， 嗯， 又不知道太太怎麼想，啊，又會不會覺得我已經偷食又偷食了回來，嗯，所以他又不敢去 say no， 嗯， 大家好像在那裡夾硬做，但整個性行為呢，我們說的不是說性慾和性行為， 嗯， 我們說的性關係， 嗯， 性關係其實在中間是雙方都要感覺到享受， 嗯， 感覺到放鬆，感覺到歡愉，但這些一個元素都沒有， 嗯， 只是有做，嗯，雙方都很辛苦， 嗯， 我們就會跟他們傾，求其你們建立的性親密其實不是因為純粹有陰道性交，啊，性親密可能身體親密其實很多不同的方法建立的， 嗯， 這一些我想第一就是，啊，扯得很多了，很多性行為，嗯，另一種先頭講有抗拒，啊，這個都明白的， 嗯 啊，就是特別我們，有些太太這樣講，她說，啊，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丈夫可以跟個出面好多哇三十幾四十個妓女有個性行為。佢， 嗯， 話當佢同佢走埋一齊嘅時候，佢一想有性咧，其實佢話已經諗起嗰啲圖畫、 嗯、 啲畫面啊，覺得好污糟啦嚇，佢同嗰個妓女點樣做啦咁樣樣嚇。咁對佢嚟講咧，好抗拒有性行為，好抗拒有陰道性交。 嗯 嚇，咁但係我哋都要同時去，即係都要準備個丈夫。其實可能佢都需要知道，太太喺呢刻咧係未能夠去放鬆佢個身體，將個身體個信任交俾你啊。所以當佢未必能夠同你有陰道性交嘅時候咧，其實並不等於佢唔想建立親密。只不過唔係透過可能陰道性交呢個方法喺呢刻嚟到建立親密啫， 嗯， 所以有時我哋都同佢講翻，其實建立身體親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甚至乎可能真係要逐步嚟嘅，嚇， 嗯 啊，可能由翻好耐原來冇拖過手拍拖開始啦，跟住可能係大家搭下膊頭啦， 嗯， 一齊坐埋一齊去睇下電視啦，雙方挨下蹬下啦，做下啲按摩啦， 嗯 啊，慢慢讓個身體都適應翻呢個伴侶翻嚟，同埋我感覺冇咁擔心啊， 嗯！ 即突然間，甚至乎有啲太太都講緊話，佢出去搞過咁多個，會唔會有病啊？會唔會惹到我有性病啊？其實呢啲事實上都需要擔心， 好現實啫。 咁呢個係呢個考慮其實好真實啊嘛。咁我諗我哋都需要讓個丈夫去明白翻太太好多擔心， 嗯， 其實佢帶住呢啲擔心同你上床。做咗啦，其實唔等於個親密感喺度咯，咁，可能有啲嘅需要佢哋要逐步去做翻一啲身體經驗啦，啊，性行為或者性交、陰道性交， 嗯， 只係建立親密感嘅其中一個方法啫， 係即係要一步一步慢慢嚟，係， 嗯， 啦，如果唔係點可以能夠即係再重建翻呢？由拖手先，係啦，慢慢搭下搭下，咁希望可以係啦，再親密啲啦，行近少少啦。 唔怪之古 Sir 頭先都有講咧，就外國有啲研究啦，如果真係要去翻一個親密嘅關係嘅話，嗯，平均可能要成兩年，甚至乎五年咁耐嘅時間。 仲要你中間好多反反覆覆噶嘛？ 嗯， 係啊，嗰個動盪其實好多嘅，其實一定唔係一帆風順咯。 係，嗯，啊，嚇，翻嚟我哋再繼續傾下嚇。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天分。 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真实的说话是很难接受的，又或者很难去面对的，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如果那个真实的说话对于你来说还要是不是你预期这样的话，就更加辛苦。刚刚听过的张惠妹的真实啊。翻到嚟性情中人呢个环节， 系啊，冇错，都知道噶啦。其实即系要所有嘅重建啊，吓，即系唔好净系讲婚姻啦，就算整条路啊，系啊，一段关系啊，都系要时间嘅，要慢慢去累积，咁先至可以再好似即系复原翻啦。好似系咪好似以前咁咧？唔知，咁但系都要双方都要肯行出呢一步咧先得嘅。所以我谂喺一段婚姻关系里边啦，继续同阿古 Sir 倾翻啦。咁系啦，你平时见到啲个案咧，其实佢哋而家个状况，面对啲状况。即系到底系点，可唔可以同大家都一起分享一下佢哋面对嘅问题系点啊？中间佢哋想重建嘅过程，同埋佢哋系咪真系可以重建？仲有系咪唔会再出轨咧？ 系，其实我谂先头讲重建系一个即系我哋嘅期盼嚟嘅，可能两夫妇，但系一路行落去系咪真系行得到咧？其实都唔一定嘅，其实中间好多挑战。譬如我曾经有一对夫妇，佢哋都想去重建嘅，譬如个丈夫系响背后就同个顾住太太啦，嫖妓咗都五六年啦，咁按佢所讲，其实佢都接近过一百个妓女嘅接触过吓，咁初其实个太太 要有数， 系啊系啊，佢即系数翻出嚟。大概幾耐一次啊？佢講得幾清楚㗎，其實係嗰次係嚇。咁佢數完之後，跟住就太太初嚟嘅時候，都覺得個丈夫好慘，好似有啲性沉溺啊。嚇、咁就諗住幫佢啦嚇，幫阿諗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啲性治療師傾，咁我哋同佢傾啦。咁慢慢咧個丈夫咧就經過一年之後咧，年幾之後真係開冇召忌啦，已經嚇、即係隔成年幾都冇去啦嚇。咁、當個丈夫以為自己我、已經改善咗咯啊，都好坐定粒落啦段婚姻，嗰刻太太同我讲，原来我接受唔到佢过去同咁多嘅女人上过床啦。原来我接受唔到我身边嘅人咁污糟啦。佢话我接受唔到我身边，我同佢结咗婚瞓咗十几年，原来我一啲都唔了解佢 咁所以呢個個案我都好印象深刻。其實對我嚟講嚇，嗰、那個性沉溺，如果個嫖妓佢控制得好好啊，甚至乎停咗啦、 嗯， 啊，佢治療咗個性沉溺，但係婚姻救唔翻咯。 係、嗯，即係你冇辦法，你都逼唔到你嘅另一半去接受你嘅狀況， 同埋其實逼又係咪好事呢？咁應該雙方一齊去建立噶嘛，所有嘢都係。咁除咗呢個 case 之外，仲有冇一啲都係難搞，或者有一啲又唔係，最後俾佢成功真係好翻嘅、哦？ 成功都有嘅，我哋都有唔少嘅例子嘅，但係佢哋即係當佢要經過好多先頭嗰啲監管咧、嗯，即係我對我嚟講，個丈夫做得好，做咗好多嘢先頭基本上佢話講緊咩電話改曬啊，又主動去 WhatsApp 翻嗰陣，我去到邊度啊？ 幫心出口 跟住係啦係啦，即係打曬卡啊！去到邊度？佢係做 sales 噶嘛？咁所以即係去到邊度就影幅相啊 ，send 個 WhatsApp 俾個太太啊咁樣嚇。咁另外佢一個更加重要嘅，佢話將啲卡咧。啊，碌卡即係佢 係 啦，酒店以前碌卡睇到酒店啊，啲單噶嘛，係嘛，啲信用卡啊，全部俾曬睇。我諗佢係做咗好多嘢，啊太太就會覺得，咦，好似佢真係有一個好強嘅意願去改變喎。嚇、 嗯， 咁啊睇到之後覺得可以去信任翻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啲成功嘅個案啦。嚇、 嗯， 到後尾丈夫啊同佢去翻，佢有一次旅行去日本，跟住佢就話啊，都係佢哋九個月之後第一次佢哋有性行為發生。 生 翻咯，咁呢个都我听我都好开心啊！即系经历过一个好唔简单嘅阶段啦、中间其实系个丈夫佢觉得啊，佢都需要好多一啲嘅自制嘅。自制嘅意思，即使佢觉得太太好似 check 住佢啦，好似好唔信任佢啦，佢经常提自己，佢一句说话我都好印象深，系话出得嚟行就预咗要还啦，佢就觉得系还债啦。 系啊， 系啊，即系佢找条数咯。咁我觉得佢用呢个态度去找数，其实我都觉得值得欣赏。 OK， 咁当然啦，仲有啲个案我哋觉得都系好系咯，好失望啦。即系啊，其实好努力，大家重建啦。啊，即系跟住冇几耐，个丈夫又再出轨。咁嗰刻太太接受唔到。其實對佢嚟講好 hurt 啦，佢同我講，佢話我第一次我唔知佢出軌，就係我唔知啫。我知道佢出軌，我再原諒佢，佢再出軌就係我蠢咯。係 啊，係。咁所以佢都選擇咗，相信係啦，唔係即係啦，重建都即係冇用啦，係咪？如果都係咁樣嘅話，咁但係嗱，而家咧即係好方便啊，係咪？即係你話要去識一個異性嘅話，我哋假設一個異性或者識一個另一個人啦，係咁講，太方便啦，科技可以幫到我哋。所以我想即係問下古 Sir， 如果係咁樣嘅話，再出軌嗰個機會係咪真係好大咧？同埋係咪真係好容易出軌？而家你見到呢個狀況，你觀察到底係點樣？ 嗱，以往我諗我到做咗超過20年嘅輔導啦，我見到成個所謂出軌婚外情嘅現象咧，好似一路去轉變緊嘅。以往我哋初入行嘅時候，我哋講好多中港啊，啲男人上去即係 揼骨 啊、揼骨啊、包二奶啊，咁我哋就講咩深圳有二奶村咁樣。 係啊， 嗰個我哋又講可能80年代、90年代初，到後即係再轉落去咧，就我哋見好多出軌嘅第三者係同事同朋友啊。而家我哋見到可能千禧年之後，我哋見好多出軌。对象咧喺网上边识好多交友 app 啊，啊原来喺网上面识嘅时候一路倾偈，倾下倾下咧由 online 倾偈到 offline 出嚟见面、，offline 出嚟见面可能食餐饭，跟住就可能上床啊咁样样。我哋觉得成个去接触一啲嘅异性嘅机会啦，或者即系出嘅机会多咗好多、因为以前我哋话我哋讲笑，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咸书都要行落街买啊嘛。而家咧，你坐喺张床度攞住个手机咧，系直情有啲去扮出嚟嘅，去扭你倾偈啊，或者做嗰啲影幅相好索啊，好性感啊。其实系有啲人系自动去揾你啊，唔需要去揾啊。咁。好多時我哋都而家都多咗好多現象喺啲夫婦喺我哋面前拗啊，算唔算出軌？譬如有啲男士，佢不斷每一晚經常就喺個網上面同一啲女士傾偈，甚至乎傾一啲咧同性好有性意味嘅啲説話，講啲嘅性嘅笑話，同性好多性嘅話題。 咁算唔算啦？ 係啦，但係我話佢就同個太太講，我都冇上過床，點算出軌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以往我哋嘅出軌其實係好似係限制於佢有冇同人上過床啦。但係對我哋嚟講，出軌可能唔係淨係講緊身體咯嚇、對我哋嚟講，可能你嘅身體親密啦，或者情感嘅親密啦，已經由你嘅伴侶 轉移咗去另一個人身上， 嗯， 其實可能已經係出軌啦。 咦，咁咪好容易咯，諗下都算噶咯， 係咯。 系啦，咁就谂下算唔算啊？咁对我嚟讲，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幻想咧，其实我哋控制唔到啊。啊，譬如我哋行出街见到一个靓女，跟住咦，佢好靓，有啲性反应，其实我哋控制唔到嘅。但个分别系啲咩咧？我觉得分别就系我再会唔会为咗我呢个幻想再主动去做一啲嘢？主动再去接触。主動再去同對方有多啲嘅親密，可能我哋啊，我會做一啲嘢，令到個曖昧嘅感覺係增加。 係 咁嗰陣時嗰刻咧，其實你係有你嘅自主喺裏邊嘅。咁我諗呢個部分係重要嘅，因為我好多時同一啲男士去傾嘅時候，其實問翻，其實你知唔知嗰種曖昧嘅感覺，其實你係有感覺嘅。其實好多都話俾我聽，其實佢哋都知道嘅。 知嘅 啊，不過就好似永遠有個空間嘛，我都未上床，未上床都唔係啦，跟住。就话啊，闷闷地搵人倾下偈啫，或者系出嚟倾下偈，食餐饭啫，普通朋友啫。但系美国普通朋友咧，你做嘅时候系咪真系纯粹同个朋友倾偈咧？其实好多男士话俾我听咧，其实唔系咯。 系一定有好感先出嚟食饭，再 friend 啲咁嘅啫。 系啊， 咁成日都讲啊，江山就易改，品性就难移。 本性难移 系啦。虽然我就话哦，我改，即系虽然或者我已经伤过一次，哇，好深嘅，所以今次真系改嘅，系咪真系话改就只有改到？会唔会即系大部分有冇啲统计就系其实都好多都重蹈覆辙噶？会唔会噶？ 重蹈覆辙 系。嗱，我见几种都有嘅，即系复合到嘅又有啦，吓就系重蹈覆辙嘅又有啦，或者系讲复合。但一路都拖拖拉拉信唔到啦，我觉得个关键系在于对方双方啦吓，系咪真系有一个诚意去处理啊？系要面对翻嗰个问题吓，个问题咩？唔系嗰个婚外情啊，系个婚姻喺大家去。在婚姻裏面有啲嘅問題，係咪大家都願意坐低去傾啊？可能正正兩個人都冇面對到大家嘅關係啊，先至有婚外情嘅發生都唔定。咁因為婚外情牽涉到呢個吸力啦、拉力同定力嘅。吸力嘅意思就係、 是、 就係我同太太之間，我哋婚姻嘅吸力，我哋雙方能唔能夠同步？定力就係當然嗰個出軌者啦。我自己有冇足夠定力去控制自己咧？吸力係出邊嗰個第三者咯。我諗我哋要幫佢評估曬所有嘅，然之可能當事人要決定佢願意為咗自己個出軌或者修補呢個婚姻，佢願意做幾多？咁同埋有時就係唔係你想做就真係做得到。所以我有時我都覺得即係唔好去逼自己一定話我一定要係咪婚姻復合到唔離婚叫成功咧？我覺得唔係咯。 即係唔一定要逼自己一定要重建嘅。 係啦，我覺得個態度係重要過個結果啊！究竟雙方係咪都用緊一個誠意？係因為呢段關係真係。大家都珍惜過噶嘛，係咪大家用一個誠意去面對過？呢個係比個結果更重要咯。 婚姻關係都係兩個人嘅事嚟嘅，即係一隻手，你都話一隻手掌拍唔響係咪啊？咁當然對方係發生一個出軌嘅問題，都要顧即係睇翻自己係咪？其實喺段關係裏邊係啊，好似頭先顧 Sir 所講，婚姻。里面出现咗咩问题，导致到一个咁嘅结果咧？多谢晒古 Sir，thank you， 今日上咗好好嘅一堂啊吓，咁啊面对呢一个嘅现实，面对自己，面对呢一个嘅状况。 系转个头啦，十一点半新闻翻嚟咧，就会有啊郑公子出现啦。 啊，佢啊成日真系玩嘅， 系啊，今次仲玩到德国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批评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处理投诉机制欠缺透明度，部门亦都缺乏整体人力资源策略，严重依赖兼职同合约员工。专责小组建议港台要加强编辑管治，并且同顾问委员会建立积极伙伴关系，改善处理投诉机制，同时制定部门整体人力资源策略以及人员行为守则。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报告反映港台的管治和管理都出问题，必须改善。港台表示会认真研究和跟进小组的建议。港台工会就认为事件反映编辑自主已经荡然无存。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喂，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请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委员会主席出嚟同大家讲几句啊，唔系系唱几句。 谁定下这鸟巢？谁改到破破上万步？天涯下那些瑰宝，不过尘土都不堪，也无再追，再碰都再继续犯错，不必要。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嘅，但阿飘觉得每个人对于时间都有不同嘅量度、不同嘅期望，亦都有世俗家猪嘅压力。时间冇唔放过我哋，系我哋自己冇放过自己啫。 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祝歌阿飘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卡新风 Nick 吹 Edward Chen。今集 Apple Chain 吸新风 Matthew Sim 林奕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夜游夜游公子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晚嘅夜游郑公子时间咯，彭晴 系啦，次次听下郑公子，好似你上次咁讲话，系咪有唱 K 啊？咁样唔系次次都唱 K 嘅系咪？ 系咯， 我净系想话，即系近排同你哋倾偈，讲翻呢啲经历咧， 系 令到其实我好辛苦。 点解？ 因为冇得去， 因为而家 去嗰啲地方。 只可以留咗喺香港。 系啊，大家何尝唔系啦，郑公子。 但系你回忆啊嘛，可以。 系啊，等你深化咗你嗰当时嗰个记忆。 我哋呢种人永远都系向前望。旧嘅嘢就算啦，过去咗，过去咗又过去咗啊，永远要等新嘅嚟啊嘛。 系，我哋期待新嘅。 系啦， 不过你实在去得太多地方。 系咯，去完俄罗斯之后，就不如去远少少啦。 今次又不如同你哋分享下德国嘅经历啊、德国有一样嘢系所谓行外人几，即系行外人系即系我哋啲兄弟啊，嗰种行内人咧系几出名嘅。 系。 咁就係、是、一個你想象一下，其實香港人比較容易想象喺呢方面，即係想象你一個桑拿嘅地方，咁而呢個桑拿嘅地方咧，又有埋即係酒吧喺度啊，跟住又有 club music 啊， 哇！ 咁成個 set 咧係咁樣嘅， 哇！ 跟住有曬啲浴池啊，即係全部喺曬度噶啦， 哇！ 咁你 樂園嚟喎， 好似個 resort 啊， 係咯，係。咁唯一咧，佢个条件你点样先可以入去咧？就系要你除晒所有嘅衫。 哦，即系你总之一入去呢个门口就要。 咁你亦都想象下，香港人好多都会去日本旅游噶嘛，就等于佢哋去冲凉。 系啊，浸温泉咁啫嘛，系嘛 ？Exactly， 系啦， 即系你唔可以破人哋嘅文化。 系 啊，即系你去得你要 experience 呢样咧，你就要剥晒衫噶啦。 坦荡荡。 系啊， 即系去到德国唔系就系呢一栋，系到其他地方都系类似咁样。 德国呢一样嘢系几出名嘅，即系我哋啲兄弟间。如果未去過咧，都會想嘗試嘅，因為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咁樣噶嘛。 係。 咁同埋即係你一去到，全部都係裸體嘅天堂，跟住個個都係好平等嘅。 係。 無論男或者女都好平等嘅。咁我哋一去到嘅時候，除曬衫咁樣出到嚟呢個地方，覺得已經又係好震撼，好震撼。點解咧？因為真係你雖然 你入去之前都已經知道呢件事應該係點，但係當你見到個現實嘅狀況嘅時候，依然係好震撼 嘅。喂，我想問一下先，你呢啲咁嘅地方，去到德國，你話係好出名，咁呢啲叫咩啊？叫咩 ？Sauna bar 定 sauna resort 定係叫做唔係嘅，都係一個私鬥嚟嘅。 呢、這個絕對唔係私鬥，呢、這個真係 open for business。咁不過嗰個 terms 我就真係唔想喺度講。 哦，費事影響啲兄弟下次德國老婆問你喺邊度。 我都話，我始終都有個 bro code 所以。叫做 keep 住嘅，我只系俾大家知道有样咁嘅嘢。 但系我想话，即系通常呢一样嘢，即系自己除晒衫嗰啲，即系可能都可以好私隐噶嘛。但系你突然间你去到呢个地方，咁多人面前，全部都坦荡荡，有冇反而有尴尬咧？ 嗱，咁就要咁讲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就系、是，我头先都讲咗话，都经常去日本啦、啊，你都都尝试过去温泉啦、啊，即系有呢种样嘅有呢种咁样嘅文化啦。你要谂翻欧洲人其实咧，对于裸体呢样嘢咧，佢哋系好接受嘅、 嗯。 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去旅行有冇去过欧洲嘅地方咧，系去佢哋嘅沙滩。咁、 嗯、 其实佢哋嘅沙滩咧。就唔使講㗎喇，你去到嘅時候你都會睇得到呢，好多女士佢都係會除咗一個 bra top 嘅、 嗯、 即係佢哋只係真係著住下身著住嘅啫，即係佢哋對於裸體呢樣嘢其實佢哋覺得完全唔 ok， 咁即係行嗰啲廟師又唔見到啲像都知啦。 咁所以咁我哋終於即係去到嗰個地方剝曬衫去咗出咗嚟呢個地方嘅時候，第一個 picture 就見到，哇，有好多嘅女仔，個個全部都係冇著衫喺度，嗰個 picture 啊， 哇！ 咁跟住基本上嗰度咧係冇男士係招呼你哋嘅， 哦， 當然佢有經理喺度啊，咁但係意思基本上九成都係只係有女 的，即係喺嗰度做嘢嘅人就接待你哋嘅全部都女仔， 無論喺度倒緊酒嘅或者喺吧嘅，全部都係女士，全部都冇著衫， 係 咁一目了然嘅，冇遮冇掩嘅， 係咪好熱嘅裏邊？係咪特登要製造啲温度令你覺得？ 你問到我呢樣嘢咧？是你今晚問我先突然間在我腦度諗一諗，係咯，嗰一度究竟熱定凍？ 因為你冇咗咁， 你話其實體温 我由嗰次即係喺嗰晚喺嗰度嘅時候，到今時今日完全冇諗過呢樣嘢。 即係除一除啦。 我只係唔係因為你出到已經係剝曬衫噶啦，咁你只係已經你即係你喺嗰刻咧，我喺男人嚟講咧，已經哇，全部。我應該我個眼睛係要投視住邊一度先，即係你逐過嚟又好似好耐，但你唔逐過嚟又點樣算咧？ 戴翻副眼鏡， 即係佢係目不暇給咁樣，哇！真係，所以嗰個係又係另一種嘅震撼嚟。 但係德國咧，啲人即係身材其實反而豐滿少少、圓潤少少噶嘛，咁同俄羅斯有冇好大分別咧？ 首先外观方面你个样子当然啊你都会知道真係几大嘅分别啦、 嗯、 但你话讲緊身材上咁又要的而且确佢会佢又可能会比较高头大马少少。应该咁样讲，即係俄罗斯嘅女仔高得嚟呢係比较纤瘦啲。喺德国嗰边呢佢可能健硕返少少。咁、 嗯、 当然都有纤瘦嘅，不过即係意思我话攞个大浪嚟、嗯、我记得嗰一次去我而家我脑入面去 run 返嗰个影像嘅时候啊，应该係比较高头大马嗰、 嗯、 种感觉。 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流花园，坐实披肩船，沉着神秘的疲倦，来骚扰这个后花红酒欣赏你正面和背面，着物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后花园，坐实披肩船，沉醉神秘的气喘， 德国咧呢一个嘅地方啦，咁著名啦，佢系真系唔系太多人嘅，即系唔会好似俄罗斯咁一嚟有五十个人嘅，即系全部每一个地方诶吧嗰个位啊，即系斟酒嗰个位都系得一两个人啊，人丁三 落、no, 都系咁多人啊， 人头涌涌， 都系人头涌涌， 好多 摊咁样， 好多女仔喺度嘅，好多得几十个最少。最少幾十個， 哦、 全部全即係 佢哋咁多嘢做， 咁扮都扮下 入面。 即係你又要咁樣諗、嗯，其實呢個係大家文化差異嘛。 嗯、 即係你喺歐洲人嘅角度，嗰同亞洲人嗰個文化嗰、那個理念，大家又唔同，所以接受嘅呢樣嘢亦都有唔同咯，係、 嗯、 咯、 嗯。 即係嗰邊其實即係唔可以話好普遍嘅一樣嘢，但係。始終佢哋歐洲人嘅文化其實對於啊剝曬衫根本上 OK， 係， 唔識你 OK， 係唔識仲好添，識仲驚，係無理咁樣，謝謝先，真係費事。喂，咁有咩做咧？其實即係嚇嗱，以往你一般喺啲 club 嗰度啊，即係有招呼啊，咁、大家都傾下偈啊，咁、樣係咪都喺呢個咁特別嘅地方啦？德國嘅一個你話叫 sauna 嘅點形容佢咧 ？sauna 酒吧啦，係啦，大家坦蕩蕩咁。咁、坐喺度都系跳下舞、听下歌、饮下嘢，咁啊跟住然之后又有人行埋同你倾下偈，定系啦，定点样噶？ 其实呢一度咧就有少少系嗰个 approach 有少少唔同啦，同我上一次俄罗斯嗰个 setup 唔同啦、 即係俄羅斯嗰個係一個我一個老闆， 嗯， 嚟到呢個私鬥， 係 佢係之前安排咗成件事。呢一度咧唔係，呢度係一個打開門做生意，所以你作為客，你去到咧，佢 expect 你係你其實有少少咧，你自己想象下，你係好似去咗一間酒吧， 係。 不過 set up 咧有少少，咦？點解有浴池啊？有成喺度啦。 開行飲人行。 咁而所有嘅所有接待嘅女侍應都係剝曬衫噶啦嚇。 係。 咁但係你依然個感覺，其實 expect 個客人咧，好似就係去到酒吧度同女仔搭訕。係。咁你係自己去到 去認識 啲 女仔， 覺得見到啊呢、這個女仔想同佢傾下偈。咁當然喺嗰度女仔全部都好欣然會同你傾偈啦，可能酒吧嗰度你同佢傾兩句，刮你兩巴，或者又會同，你最少飲咗兩杯先同我講嘢啦，即係嗰度當然唔會咁樣啦。咁但係個 approach 咧係需要你作為一個主動嘅，你要主動過去。 即係我總之我去玩咁樣啦，總之再出去就係 係啦，即係你會主動同佢搭訕咁樣咯。 我好好奇咁嗰度啲收費點啊？因為頭先你都講嗰度直情又有桑拿啊，突然間又有得浸浴啊，有得飲嘢。但你除曬衫喎， 莫莉啊，點解你永遠都咁需要知道個收費咧？ 唔係啊，因為我就係諗，你除曬衫嘅，咁我每行收費一定係其實唔係嘅，你一個冧心俾咗之後，你就入面任玩噶啦，你中意跳落水就跳落水，上翻嚟飲嘢飲嘢咁。 即係首先咧，呢地方講到收錢咧， 好似樂園咁，我覺得 佢緊張過你啦，係咪先？所以咧，即係同埋我亦都要再次講啦，好多。去親呢啲地方都梗係有人同我安排，咁喺呢方面永遠我都唔使擔心嘅。就算係大家要俾錢咧，都係之後先至算啦。 係啦，都冇著衫點袋， 係啦， 我袋張卡喺邊啫？係咯，我真係攝住。 我就喺度諗啊，邊度擺低張卡定點樣俾錢咧？我都 冇地方袋㗎。係 啊，唔好成日問收錢。 永遠你都係咁 care 個錢。 你係女仔，有人請唔使驚，唔使擔心，唔使擔心。 請你去唔去啊？ 都想睇下嘅喎， 但你自己都要剝喎。 我 第一個我唔會同你去。 費事咧又問我嘅， 係啊又問幾錢？ 唔係噩夢啊大佬。 喂，咁點啫？你出資嗰晚 係咯， 有冇啲咩見聞啫？你要去到啦，見到佢咁有冇傾下偈啊？ 咁其實你去到一個咁一個新嘅地方。俾你個感覺又好似似曾相識，又唔係好相識嘅時候，根本上咧喺嗰刻你係好興奮，係、 哎，我雖然我會無拘無束啊，直情覺得 突然間曉飛嘅感覺。咁當然嗰晚我同咗好幾個女仔傾過偈啊，咁所以我都話嗰度嘅女仔當然亦都接待得好好嘅、你同你傾偈亦都即係非常之 nice 啊，咁因為你係客人嚟噶嘛，佢哋要做生意。咁所以成個 experience 呢最主要就係話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方你去見到呢一樣嘢感覺就係、是、啊原來呢你出去玩呢如果你係唔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咧，你感受會少咗。 係係係，但係其實嗱，即係因為都冇大家都冇著衫啦，坦蕩蕩啦。咁其實見到啲靚女咧，即係都控制到自己先得嘅喎。如果唔係，都會有啲反應，咁人哋都會見到喎，會唔會咧？ 首先咧，我覺得男人嚟講喺嗰一刻係咁樣嘅一個天堂， 就唔會冇反應啦， 係 嘛？ 唔係，我係話。有冇反應呢我諗相信冇一個男人會留意到其餘㗎啦。 係。 只係留意住眼前嘅唔同嘅 choice 喺度嘅啫。咁而又要咁樣講當你喺一個咁樣嘅佈局入面呢譬如我自己嚟講呢咁我冇嘅。 嗯。 即係喺一個咁嘅佈局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好 overwhelming 㗎。即係。中文怎樣講呢 ?Overwhelming 真的很估不到啊是不是又好 即是有一種感覺是哇超乎 你想象。你想 應該這樣你是反應不到 是不是先即是你反應 不 到。 我不知道啊。我很大反應我怕我。 你反而你只可以 picture 到是當你終於同了某一個或者某兩個或者某三個 whatever 啦。你去坐低同佢傾偈，大家有身體上嘅一啲接觸咧，咁、你就可能會有嗰種反應咯。 都話呢啲見過世面多係唔同嘅，真 係。但係我想話，你頭先同我幾個人傾偈啦，每次去親呢啲地方，其實傾咩嘅啫？係咪一嚟就傾到好 deep 嘅咧？ 一嚟梗係唔可能傾得好 deep 啦。我不嬲都話，其實去到呢啲地方傾偈，一般咧都係。 停留喺一個停留喺一個好 膚淺嘅階段。 膚淺嘅階段。 你幾多歲啊？做啲咩啊？嗰啲啊？ 其實幾多歲我都應該好少會問呢樣嘢。 就唔使講啦。 做啲咩可以問咧？ 咁咪你不如不過你就算你膚淺啦，其實都係。其实 at the end 你都系好系同一个陌生嘅人嘅一个接触嘅一个缘分啦，系咪先？咁你有时你会接触有一啲，咦？原来啊，你有啲背景几得意嘅，或者佢又觉得啊，我有一啲背景几得意，你咪会开始喺嗰度慢慢你会讲多啲嘢咯。但系你话一般都系啊，中意食啲咩啊，中意游水啊，即系中意做 gym 啊，即系 系咯。佢见到你咁嘅样都多嘢讲，你亚洲人应该唔多啦喺嗰度。 啊唔係，佢哋見好多亞洲人 喺嗰度啊， 喺嗰個地方都係非常之多，我都話係好多人會去嘅嘛。 哇！我真係 好國際化嘅一個地方， 我真係好想下次有機會去德國嘅時候真係試一下。 你可以 search 下嘅，我冇講到個名啫，但你去 Google 呢樣嘢，你永遠都會揾到個答案嘅。 嗱係咪啊？我就係諗住都去飲下啤酒，食下腸仔。 食肠仔 啊！竟然有啲无啊，唔系无身装天体咁样嘅巴可以玩下，我几开心真系啊！ 欧洲其实有好多几得意嘅嘢， 真系咦？咁我哋可以啊，讲多啲啊！ 首歌定系讲紧郑公子个地方先？ 都几样啦，系嘛？即系吓，一嚟佢去个地方啦，经历个奇景啦，系嘛？边人好似佢咁啊？去过咩话？个桑拿系咪啊？ 系啊，跟住浴场又或者夜蒲嘅地方咁啊，讲到成个就温特岭咁噶啦。 夜浴场啊，诶，趁翻呢一只歌系咪啊？有啊，呢队嘅德国嘅组合噶， 系啊 ，Scooter One Always Hardcore。 呢个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噃。 又再见啦，咁快嘅。 系啊，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